我没有留下任何时间，他闭上双眼就像一个寂静的春天。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有洒洒。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，好轻松。啊啊啊、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紫色太阳光，温暖的气候。啊啊啊、我想跳自己探索。 Oh 的枪手，没有家天大地大，一支酒一根雪茄，钱不多但我祝你生活不要恨我，天那么爱我都叫我消灭世间丑陋，呀呀呀呀，有人当你真潇洒，爱自由举止优雅，有时候显得有些傲动，不为自己全为了朋友，都叫我快枪手，一切邪恶都逃不出我枪口， 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，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 滴滴滴滴的奶，滴滴滴滴的奶奶，滴滴滴滴滴的奶，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 时候，就独自看一看大海。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疗伤。 Thank you. 承认我也有点情绪，该好好谈去让你离去，改天买点什么哄你，你就不会生气。一个星期都没你消息，十几个留言都没回应，感觉有一点不对劲，让我开始担心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追忆之作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，足够的承受但你情绪，会是爱的不够多，还是根本还错。分手的念头你有闪过，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，难得但讽刺的默契，想想会更难过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，错在那不该做的却一直做，该说的没有说。我说了什么，我做了什么，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，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，让我们比较好过，是对还是错。我说能做的不做都愿意在你来过，说了都说了，能做的都做。我说了什么，管做了什么，可能你都永远不会懂，掏出我的心给你有什么用，我不是没努力过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怪你不如我先想清楚，慢慢了解爱不是在比谁痛，多用心都没有用。怪缘分不够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 痛过，我的沙发还陪我不痛，痛被你烫过脑， 你一次痛过， 做什么白日梦，你不是个不是个小偷，手机和苹果在哪里，就是我被偷走，所有的爱来自我， 也是因为你，我是个大姐，在等爸爸学会有爸爸咖啡，会不会后悔，会不会怀念，敢不敢再爱一次，你的好心哎，现在我的心，你的好之后却真难以寻味，不要别提你，我要你安慰，等你完美我的美，得到得到你，得到得到你爱，得到你爱爱爱，得到得到你爱，得到你得到你爱，得到你爱。我先停牌，你还不知好歹，全款外，先别独白，真爱总是慢慢来，慢慢拍，爱是马拉松的比赛，我会撑到最后决赛，天把你障碍跌倒全都重来， 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闪过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也越只有明天。天空的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太傻，你就别再追寻，看不清